飞，我在疯狂世界，我在美好的明天，从中考验来到今天，不知不觉改变，远离每个昨天，那些笑和眼泪没有时间说再见，喜怒哀乐苦乐酸甜，终于了解，早就是生活的滋味。是吃饭还是吃面，洗碗忙碌搞得很累，电话吵醒的星期天，真心的浪费时间，换来了生命的权利，笑话过天边，爱情啊与我擦肩，分不清东南西北，分不清我的地，我的天，很快应该 everyday， 我在疯狂世界，我在美改变，远离每个昨天，那些笑和眼泪没有时间说再见，喜怒哀乐苦辣酸甜，终于了解，这就是生活的滋味。远离每个昨天，那些笑和眼泪。